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听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御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电视方面。大型寻亲节目《等着我》第4季将于今天起在央视一套每周日晚间黄金时段播出。前三季节目的访问人为央视前主持人倪萍，第四季他因为身体原因选择退出，接替倪萍担任访问人的是资深媒体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论员张春蔚。由天津卫视打造的相声节目《笑里相迎》将于本月25号下周五首播。据介绍，笑里相迎将邀请全国各地老中青少几代相声人齐聚一堂，每期将定制一个主题，针对每期主题邀请3组相声选手进行相声创作，现场讲述精益求精的创作过程。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马志明、常贵田、杨少华等将作为主题嘉宾加盟，青年相声演员李菁、苗阜、何云伟、高晓攀、方清平等也将登台献艺。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今天的16点将放映由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执导的电影《地下》。影片通过3位主人公传奇般的人生，展现了导演对南斯拉夫这个民族的理解与复杂情感。影片长达2.5个小时，全片充满奇思异想，有着浓厚的超现实主义色彩。接下来是一组和故宫有关的消息。故宫博物院近日发布了一款名为《紫禁城祥瑞》的 iPad 应用程序，以及名为玩转故宫的微信小程序。紫禁城祥瑞是故宫2014年同名 APP 的升级版，主打宫廷文化和清新手绘风格。新版由原来的8个主角扩展到17个，向用户揭示了170多件故宫藏品中的祥瑞符号。玩转故宫微信小程序则以手绘全景地图的方式展示故宫全貌，用户可以自行设计定制游览路线，提前获知故宫的开放须知、展览推荐等重要信息。同时，聚焦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的纪录片《故宫新事》在去年3月上线了第一集，豆瓣评分高达9.2分。这部高分作品近日发布了第二集。据介绍，第二集聚焦古建把脉的主题，讲述故宫专家对养心殿建筑勘测研究的工作，包括裱糊、油饰彩画等8大门类的内容。这部纪录片一共有5集，2020年之前将陆续推出，可以在多家视频网站观看。国家博物馆开发的智慧导览 APP 近日上线，用户安装之后只需要通过扫描文物对应的2维码，或输入展品编码，或选择展厅导览，就能够轻松听到专业的讲解。目前国博正在展出《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日出东方、周昌新艺术展等20多个不同类别的陈列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依然是多降雨天气，但是降雨的强度不大，提醒大家外出请带上雨具，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书 新书《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品味书香的主持人小马哥讲述自己如何从一位痛失双亲被迫辍学的修车小伙一路踉跄前行，从新疆来到北京自学成为主持人的经历。这本书成为北漂年轻人奋斗打拼的缩影，同时他也告诉了年轻人，生活从来不会亏欠每一个努力的人。今天的诵读小站，让我们一起走进小马哥的故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欢迎各位在每个周日的午后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诵读小站，为大家每个星期带来的一本新书。今天在推荐这本书之前，我首先要朗读书中的一段话。在步入人生的最初，谁都会经历一段黑暗中的踉跄前行，愿这本书可以成为你漆黑夜空中的一道光，照亮你摸爬滚打的路。没错，这就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品味书香的主持人小马哥的一本新书，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习惯了在收音机前去聆听小马哥讲述别人的故事，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他来讲一讲自己的北漂经历。我们首先欢迎一下小马哥。 一丹好，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很高兴一丹能够选中我这本书来给大家做介绍。咱们从这个书名说起吧。刚才一丹说了，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啊，这句简单的话语背后包含了很多的故事。 嗯， 为什么这么写呢？这话的背后包含了我40多年来我走过的这个路程啊，因为他写到的是我从故乡新疆来到北京，从一个汽车修理工成长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的这个经历啊。当然我知道电波那端的很多朋友大家都走过不同的路啊，翻越高山大海然后才能够迎来繁花盛景，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艰辛一定是大家都经历过很多，而我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跌倒过，然后又爬起，一点点一步一步踉踉跄跄地朝前走，朝着心里梦想的那个方向走去。 我们先说说这个序言吧，我印象很深，因为这个序言其实讲到了小马哥当年所在的那个修理厂， 嗯， 然后当时在新疆的那个小地方戈壁滩上， 嗯， 是如何一点一点通过广播改变了逆袭的自己的人生。 因为我的这个家庭的情况呢可能和别人有点不一样，就是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去世了，我是跟着哥哥姐姐一起成长的， 嗯， 所以到了我16岁呢，像我们这种孩子他就特别有那种责任感， 嗯， 然后我16岁就打算去修车。我还记得前一天晚上，就是修车要去工作的前一天晚上，我问我大姐，我说工作了有什么好，我要去修车的话实际上是减轻了整个家里的负担， 嗯， 然后我大姐就说工作了以后你就可以有自己支配的钱了，然后我问我大姐一个很朴素的话，我说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 啊。嗯，我大叔说没错，如果你想我们新疆吃那个辣条子啊，吃烤肉，他说你就可以自己去买了。 嗯， 啊，我觉得这是支撑我要出去工作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念头，但是随之打开的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茫然无措的世界，一个少年人面对周遭突然之间那个成人化的社会，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已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在做出这个选择之前，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我们单位招工的这个大喇叭里传出的这个声音啊， 嗯， 是一个1989年的11月份， 嗯， 啊，故乡新疆独山子下着鹅毛大雪， 嗯， 然后我就听公司的那个大喇叭上说，为了解决父母双亡的啊这些孩子们工作的这个机会啊，我们决定要招工了。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就想，那一年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面对要成家了， 嗯， 如果我继续再读下去书的话，那我势必会拖累他们。 那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我将近16岁。 哦， 后来我就跑到了校长办公室，气喘吁吁的，我跟他说，我说校长，我想退学。 嗯， 初三还没有毕业嘛，啊，初三的第一个学期。后来校长说，你就这么退学？他说尽管这个咱们是一个公司的啊， 嗯， 都是一个石油大院的，我也知道你们家的情况，而且这次退学的还不少呢，啊，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考虑一下啊，这个毕竟你跟你家里人商量一下，毕竟你的成绩还不错。我后来我就说，校长，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啊，从那个校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远远的看到我的一个老师，他平时对我寄予了厚望，连招呼都没敢打就撒腿就跑了啊！我不想再去面对跟他再一次说告别的那个状况。 嗯， 当然那个时候年少，可能我还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内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一个心理的状态，我就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啊。后来紧接着翻了年，我就开始修车。做汽车修理工，从16岁到26岁，就是不断的要从独山子去克拉玛依。 这个路程有多远？ 嗯，这个路程当时也得走大概七八个小时， 嗯， 就是汽车要走七八个小时的路程。 你要经常这么往返？ 对， 哦， 因为运输公司嘛，我是做汽车修理工， 嗯， 只有那个地方那个车辆它坏的那个概率会比较大一点， 嗯， 我们就经常要出差去那里。 这是你去过最远的路吗？在当时， 嗯，在当时是啊， 就是说你其实还没有走出新疆的那一片土地。 对，那个就是我所见识的世界，就是我身边都是和我一样，我们那公司里，就是他是石油运输公司， 嗯， 不是修车的，就是开车的，和我同龄的人基本上都是修车。 嗯，你当时应该是里面年纪最小的吧？ 对，差不多是年纪最小的。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偶然的有一天，就突然打开收音机，一般就是倚在那个就大喇叭底下听。在戈壁滩上，因为它其他的娱乐基本上是没有，所以我必须就是要找一个排遣的一个方法。但是我的师傅啊，包括我的工友们，他们可能下了班以后，因为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嘛，会喝酒打打牌，这样消遣一下。然后就是我呢，就是听广播，也不合群。后来我的师傅们就觉得我这个孩子也不太合群啊，当然也知道我的这个好像大致的这个生活经历，他们也不会刻意的去说我。修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就是通过那个小小的半导体，通过那个窗口了解了外面的世界，然后我知道了那么多的海量的信息，也知道就是在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之外，其实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嗯， 他们就是我通向外面的世界的一个窗口。当然那个时候有一些书，有一些文字对我也产生过依赖，对我也产生过影响。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汪国真的《热爱生命》，因为当时90年代初人手一本汪国真的诗集。 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小马去朗读汪国真的《热爱生命》。 嗯，热爱生命，汪国真。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中。这就是汪国真的诗当年带给我的那种 触动。他告诉我，只要你去热爱一件事情，一切都会在意料当中。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我心里像燃起了一个小火苗。后来我读到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读到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他们所遭遇的人生的境遇，其实你知道，一丹，就是无论是汪国真的诗还是路遥的小说，咱们都是做读书节目的。我如今采访很多的诗人，比如说汪国真前年去世的时候，我采访很多诗人，很多诗人都说我拒绝去聊这个汪国真。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汪国真在我们看来不是一个诗人，他的文字最多算是哲思短语，他不能谈得上是诗啊，他没有达到所谓没有诗性啊。但是在我看来，我不能够否认自己的青春当中曾经有过他的诗对我个体生命的一个触动，所以我还是很感激，就是曾经在我成长的路上给予我这种文字慰藉的这样的一些诗人或者一些作家，包括路遥也是。路遥的像他的《平凡世界》，尽管后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他推出其实路遥也是遭受了很大的争议啊，比如说他有一些人物刻画的过于理想化啊等等啊，或者和他个体生命的容易映照比较多呀等等，因为他那个书本身也是有他自己生活的一些印记，有他去这个下煤矿采风的一些印记嘛。但是这些文字你看，他都滋养了我。首先让我慢慢接纳自己，比如说我通过路遥的小说，我发现哦，原来这个世界上不只是我有这样的痛苦，像小说当中的孙少安、孙少平他们也有这样的痛苦，也是基于读书慢慢的让我认清楚了，就是我该如何和周遭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然后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我觉得读书的重要性，说实话啊，就是我们每天就是可能都会遇到有听众在问，哎，你觉得读书的重要性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悦纳自己，然后懂得和这个同辈相处，然后了解这个世界。 那就像刚刚你说到的汪国真还有路遥，其实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其实可能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或者不被圈内人士所接受，但是他们却坚持做了自己。我觉得这特别像小马在这本书当中的第一个标题，叫做哪有什么顺风顺水，还不适合命运死磕。 对，哪有什么顺风顺水，还不适合命运死磕。其实说到底啊，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破釜沉舟的从新疆来到北京，下定决心要重新的为自己的生命另起一行，重新书写，就是因为没有退路可走。有时候没有退路反而是你最好的前行的一个动力。 你当时是到了什么程度？因为你其实跟播音专业是没有任何的交集的。在我们看来，做主持人首先你要去学一学播音，声音要培训一下，至少学历也是大学。但是当时你是怎么想到去做主持人？ 对，因为我是等于是从16岁，就是中学没毕业就辍学开始修车。到了我26岁那年呢，为什么突然就想到来北京，就是因为26岁那年我修车的那个单位改制。他说我可以给你一笔钱，你和这个单位就没关系了。我身边的很多兄弟就是工友，他们就是拿着这笔钱要么去娶媳妇，要么做点小生意。我就想，哎，我突然有了这3万多块钱，我的命运可以另起一行，重新书写。然后我就拿着这点钱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我才发现，猝不及防的，我发现我当时就知道一个广播学院，其他什么也不知道。 那年是哪一年？ 2000年。 哦， 2000年的6月份。 那时候还叫北京广播学院。 对，还叫北京广播学院。 你就当时去了北京广播学院？ 对，就知道北京有个广播学院，所有的那些电视台的那些播音员，包括我听到的收音机里的， 都是那儿毕业的， 都是那儿毕业的，就知道这么一点点啊。然后我去了以后才发现，我问了一个同学啊，我说我怎么样能上成学呢？他说你什么学历呢？我说我没学历。他说你没学历那可不行啊。后来我就说，那我想问问你，我怎么能够住到学校里？他说你得跟老师去聊一聊，就是上什么样的班啊。刚好这段时间因为学生放假，学校里倒是空出来很多宿舍，看看有没有机会能住进学校里，这样你和其他学生建立起联系以后，你就知道你该上什么样的课了。就因为这个一个小同学的这样一个建议，然后我就去找老师，结果很幸运，我就很就是也懵懵懂懂的，当时一个人就住到了广播学院的宿舍里。和其他孩子没走几个孩子，结果人家天天 又是打麻将，又是反正是放假嘛啊， 嗯、 就是这个又是 K 歌到很晚啊，结果弄得我一天到晚也睡不着觉啊。 那时候那些同学是广播学院播音系的吗？ 他们是广播学院干专播音班和干专的编导。 哦、 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我能上什么学呢？他说你这个没学历啊，因为你初中毕业到现在你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学历，所以您就只能上上进修班。我就在上进修班的过程当中，我同一个宿舍有一个小伙说，哎，说小马，我要去中华女子学院这个播音系的本科班，你愿不愿意去跟我做个伴儿？刚好那个地方没有男生啊，你要去的话咱们还可以做个伴儿。结果呢，我就说我连大专也没有。他说那就考呀，你考大专嘛。我就一点一点学，刚好那年就快到27岁多了。而那年就是北京市对27岁以上的这样的参加成人高考的给加分，我就靠了那20分，一共考了190分进了中华女子学院，成了那儿第一批男生。 嗯、 这就是190分，就是我人生的起点。我相信你也有这样的感触，像一丹是从故乡山东考到北京台来 工作。对，其实我们都是北漂。 嗯， 无论你的起点是怎样的，无论你是不是名校毕业，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到最后人生的竞技场上并不是靠的学历， 嗯， 并不是靠你的出身。 对，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够真正坚持追求你自己的梦想。 说得太好了，一丹，这句我觉得真的要给你点赞。为什么我特别深切的感受到，就是说这个其实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并不是那么拥挤。为什么呢？有很多条件比你好的人慢慢就懈怠了。 嗯， 你只要能够一直循着自己的梦一直走下去，一定命运会给你回馈的。 所以其实小马哥完全是靠着自己的这种坚持， 对， 对于梦想的这种执着，这真的是一个梦。我跟播音专业差得那么远啊，我是一个那么卑微的一个小听众， 嗯， 但是我可以真正走到电波中，我成为那个给别人讲故事的人， 嗯，靠的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种执着的 对 努力。嗯， 所以其实你的第一章的标题叫做你吃的苦终将照亮你未来的路。 嗯， 这句话我觉得要送给听众朋友，当你真的坚持你自己的梦想，有这样的信念的时候，这个力量是无穷大的。 嗯，对， 所以我们还请小马哥来给我们读一下这本书当中第一章的一个片段。 嗯，有一个冬夜，央视的一档节目叫我去试音，晚上8点前到，7点半我就到了约好的录音机旁。当时我口袋里只剩下10块钱，之前一档节目的配音费用大概还有1星期才能够拿到。我想如果今晚试音顺利的话，恳请一下节目组的老师，看能不能先支100元钱，这样我就能熬过这一个星期。没想到那天的录音很不顺利，机房一直到晚上11点才轮到我。5分钟的片段我反反复复录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完成。从灶君庙的西房到传媒大学的公交车，末班车是晚上12点，如果12点前告诉我是否通过，即使不提前支取工资，让我能赶上末班车就行，这样10元钱也足够我回到学校的车费。但时间一点点过去，我焦急地等待着结果。1个多小时后，他们才告诉我，我没有通过，而那时已经是凌晨1点半。摸着口袋里那张孤独的10元钱，我嗫嚅着恳请节目组的那位老师，让我能在门口的沙发上挨过一晚，因为我实在没有钱打车再回到学校了。那个年轻的老师看了看我，勉强答应下来，叮嘱我天一亮就得赶紧离开。那夜失落和怀疑让我无法入睡。播音是我一直以来所喜欢的，为了他我丢了铁饭碗，远离亲人朋友，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读书。可是我居然连一个节目组的配音要求都达不到，那将来我还能依靠这个来生活吗？那个冬夜我蜷缩在那个录音机房的沙发上，孤独落幕，直到天色渐明。很多年之后，每当我路过北京灶君庙的那家机房，总会想起当年的那幕。我真想走到那个在暗夜里伤怀疲惫的年轻人的身边，陪他坐下来，告诉他这点小挫折不算什么。谁的娴熟的技能不是从失败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呢？在错误中总结经验，然后经过千百次的锤炼，你总会越来越精进，

详见店内活动。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自听声，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花正盛的春，蝉聒噪的夏，风漫天的秋，雪纷飞的冬，品读四季，绽放人生，诵读小站与您相约。 新书《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品味书香的主持人小马哥讲述自己如何从一位痛失双亲被迫辍学的修车小伙一路踉跄前行，从新疆来到北京自学成为主持人的经历。这本书成为北漂年轻人奋斗打拼的缩影，同时他也告诉了年轻人，生活从来不会亏欠每一个努力的人。今天的诵读小站，让我们一起走进小马哥的故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欢迎小马哥。 嗯，一丹你好。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两个主持人的对话，而且是两个读书节目 主持人 的对话。我相信听众朋友也会觉得很好奇啊，两个读书节目主持人他们对话会有怎样的火花碰撞出来。我首先问问小马哥吧，你做读书节目有多少年了？ 断断续续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 做读书节目的主持人其实最有感触是为什么？因为你像我吧，做周播一周有2期读书节目，我都会觉得很忙。你每周就打读2到3本书啊，这样的量其实你就觉得很累。对，何况小马哥是一天读一本，需要6天的时间一周，是吧？每周要推荐6本书，这种量啊，这种压力其实真的是非常大的，而且你还需要把它读透，然后讲给大家听。你那个节目是2个小时吧？我记得还是1个小时？ 是1个小时， 1个小时。 但是我是要和作者或者是编辑对话的，但对话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书的话，你根本就没法和它产生这种对话的场， 对， 也没有所谓的共鸣能够产生。所以我每天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就是读一本书之后，我需要在很快的时间里拉出一个提纲，我想通过这个书，这是我所理解这个书的精髓。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相信一丹也有这样体会，就是写作的人和说话的人思维是不一样的。 没错， 有很多的作家或者是编辑，他们可能能编出很好东西，能写出很好东西，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这就是主持人的功夫，就是你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他明确你的思路是什么。所以我每天这个一档节目当中，我基本上要做大概7-8个小时的这个案头工作。 其实我特想问小马哥，你做读书节目做了10年了，应该是10个年头吧，出了这样一本书，自己的一本书，怎么想到现在才出？ 哦，这是个好问题啊。我其实这些故事在我的心里压了很久，就是他们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我想以此作为一个纪念， 以此也作为一个总结，从此我可以轻装上阵。就是这些故事，说实话，它都是我生活当中就压得我很重的一些东西啊。我不断的前行，不断的跋涉，我也很感谢这样一段路上我经历了这么多，认识的这些这个这么多人啊，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懂得珍惜生活，也懂得认识自己，懂得了解这个周遭的世界。所以它就像我过去生活的一个总结一样，从此我可以重新的再开始继续的书写我生活下半程的路，就所以上半程也就是这样了。 我觉得其实小马哥的文字给我了很多温暖和力量，或者是疗愈吧。我就为大家现场读一段啊，我觉得真的是你翻开每一页你都会觉得它是充满了力量的。比如说，如果说一路走来我真的很幸运，但这一路上我遇到的这些人才真正是我幸运的源头，义无反顾地支持我踏上寻梦征程的家人，鼓励我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师父老张，萍水相逢却渡我走过困境的兄弟和朋友，还有助我在专业领域入门并不断提升的葛兰老师，以及那些帮助过我的前辈师长。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他们，我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我。这些人这一生一个也不会忘。我真的幸运吗？我真的好命吗？其实一路走来我发现，不管出身，不管来路，我们都是一样的，只要还活着，我们就必须努力，认认真真地过好每一天。逆境和挑战，困难和挫折永远都在，然而命运的眷顾也永远都在。小马哥，你在写这个文字的时候啊，因为你刚刚也说到了说跟写，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思维逻辑。 对对对对， 你写这本书需要用多久？ 因为我刚才跟一丹也说了啊，我基本上一周要工作六天，这个过程当中还得帮别人去录一点东西啊等等这样的，所以我基本上只能在周日这天抽出一点时间能写这本书，大概是10万字左右。我写了一年半左右，真的是有这么长时间了，一年半左右。然后每个周末写一篇，这本书当中包括了30几篇文字啊，这30几篇文字每一篇大概是2500到3000字左右，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啊， 差不多10万字以内， 对，10万字以内啊， 就这样需要一年半， 对。 因为实在是小马哥的时间 太忙了， 太奢侈了，或者小马哥的时间太宝贵了。 你知道很多咱们做过的很多年轻的写作者，他们可能半年就能完成这样一本书，但是我每一个字说实话都是气血之作，就是真是耗费了所有的心力在写。 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致敬努力的认真生活的人，无论我们将要从哪里来走到哪里去，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努力，这个是最值得人去尊敬的。 对，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有一部电视剧特别火，叫做《北京女子图鉴》，它也讲到了一个来自四川的普通家庭出身的姑娘是怎样在北京北漂的，实现自己梦想的。那这个过程其实在小马哥的书里也同样讲到了，她作为一个北漂是怎样在北京一步一步的从求学，从找到工作走到今天成为大家所熟悉的主持人。这个过程 是 11年。 一丹刚才提到了《北京女子图鉴》啊，这部网剧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宣传语，叫做才华可以有限，但是努力是无限的。我特别认同这句话。实际上比我们更聪明更有才华的人大有人在。比如说我在2003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候，经过招聘考试，跟我一批进来的有北大有清华的博士硕士，有各地方台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啊，那是中央台，因为他是第一次对全国招聘嘛，所以他就是择优录取，我就是唯一的一个没有一个正规的学历，并且而且没有一个这个自身的这种优秀的这种电台的背景的这种人啊，他们就是听到了我说自己的故事，听到了我的声音，哎，说你是一个可塑之才。但是进台之后，他们也告诉我说，你这个学历太低了，我们也不可能给你一个很快让你通过台聘啊怎么样的。所以我也是不断的，就是即使进了电台，也是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我是直到了2011年才拿到硕士学位，这样就从最初的那个原点到 拿硕士学位，也是经过了好多年的这种挣扎努力。 你曾经有没有想过，有些时候我何必这么的费劲呢？可能我在老家也过得还不错。 嗯，无数次的有。但是呢，说实话，我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没有退路了。 嗯， 当初我离开我们那个修理厂的时候，我的师傅就告诉我说，小马，你现在看到的石油工人，他们都是从曾经有梦想的年轻人走过来的，就谁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想，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实现，就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它充满了未知，未知就是动荡，未知就是不安定，但是你想让自己就是成为那样一个人状态当中的人吗？我当时也被他这句话说的有点退缩，但是其实更支撑我的就是我心里那个强烈的想要实现梦想的那个念头啊，就我想要成为一个在电波里在收音机里说话给别人听的人， 嗯 啊，这是最朴素的一个想法，但是在这个追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理解了更多，我觉得这个时代提供给我们最好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人的生活是有无限可能性的，而这些活法其实你可以随心所欲啊， 嗯，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嗯，其实我觉得小马哥每天在跟很多听众朋友去分享他曾经看过的书，然后他的一些想法和智慧啊，我觉得其实他跟我们每一个听众并没有什么不同，就跟我们一样有过追求，有过梦想，有过彷徨，有过挫折，有过磨难啊。但是走到今天，其实他把他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我们觉得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事情，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们再来说说在北京打拼的这个北漂生活，你还记得你开始工作的时候，住的是哪儿吗？就第一次住的这个地方。 哦，记得太清楚了。就是在电台附近，当时我已经确定能进电台了。 嗯 啊，当然在那之前，在女子学院求学期间，我还住过地下室，因为学校里不允许男生住嘛，还和我同学们一起住过地下室。 你也住过地下室？ 对，和很多北漂的大家一提起都会住地下室的经历是一样的。对，真的是有。那个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住到地面上去，因为我每天都是用手这样撑着自己的腰间睡觉，因为太湿了。 其实小马哥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了一个标题叫做如果你生来没有羽翼，这里边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青春就得让明天的你感谢今天的自己，不要等到无路可走才后悔自己没有拼尽全力，不想努力的时候问问自己，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我凭什么就可以坐享其成，我凭什么就只是走到这一步而已，我凭什么就不能够往下继续走下去，这就是我想说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好励志，当你看到了小马哥的这些文字的时候，你内心会油然而生一种力量，就是我凭什么这么懈怠，我凭什么对我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啊，我不去珍惜。所以当你问自己凭什么的时候，也许你才真正认清你自己到底是谁。所以在你飘飘然的时候把这句话拿过来读一读，我凭什么，你就会觉得其实你还差得很远。 没错， 嗯， 所以我要把这本书送给那些在孤独和迷茫当中艰苦跋涉的人，也许他们暂时还看不到方向，但是请相信我，只要你继续努力下去，这个生命一定会回馈你，给你你想要的。也送给那些已经在生活的路上取得了一点小成绩的朋友，就是希望我们能共勉，继续努力下去。 其实聊了这么多，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挺想问问小马哥的，当时因为你已经26岁了， 对， 26岁这个年纪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已经步入职场和学习这件事情基本上不会特别有关系的一个年纪了，你当时怎么样去让自己能够跟比你小那么多的这些学生们，看起来是没有差距的，在成绩上你是怎么去追赶他们的？ 这个我付出的努力太多太多了，我通常就是在求学的那些年每天早晨4点多，无论是在广播学院还是后来在女子学院还是后来我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这样的，我基本上都是在每天早晨4点多就开始读英语，读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专业课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因为我的起点太低了。我刚才说了，我成人高考的时候190分，还是因为大龄加分加了20分才过了这个线。但是就那190分的起点，我也是通过了大半年，每天就是清晨4点多。在广播学院的时候，当时我和另外有一位主持人青音啊，青音也是很早起来， 对， 后来他就说，小马你怎么每天起这么早呢，我当时就是学英语，真的是就从 ABC 学起， 然后一点点学，一点点学。我在女子学院的时候，我的英语统考是全校第一名。 哇！ 就是要不断努力，而且我始终要强调的就是，我无论身处哪一种环境，我身边都有太多比我更优秀的人，其实他们也是我的动力。 嗯， 就是我能追赶上他们就很不容易。 其实你在这本书的最后写到了这样一句话，也这本书最后的一个篇章，你说，我一直告诉自己笨鸟先飞的道理。 嗯，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情商不高，智商也不高，如果要打分最多也只能算勉强及格。整个学生时代，老师在我的评语栏写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懂得笨鸟先飞的道理，只要你努力，一定能和班级里的同学一样齐头并进的。好吧，我承认我是只笨鸟。 没错， 这让很多人没有想到，因为我们觉得主持人这个行业是需要天赋的，或者说他是需要聪明的。 嗯 嗯， 对，说得好，的确是这样。我很长时间也这么认为，我至今都不认为自己是具有做主持人的这种天赋，但是勤能补拙吧。我始终就是一个笨小孩，所以我这个新书发布会的时候，我前一天就发了一条微博，我说希望大家都能和我一起来见证一个笨小孩的故事。就是笨小孩，但是只要你不放弃努力，只要你一直努力，你一定能赶上大多数人。 挺特别的是，小马哥把他的序放到了最后。 嗯， 这是让我印象很深的。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本来以为这个序应该是在最前方，为什么放到后记里边？ 哎， 我也走了很远的路，才抵达心里的那个梦。 嗯，之所以放在最后面，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篇的时候，能对整个的这个过程，整本书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些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很远的路，跨过高山大海，但是最终啊，你一定会收获你想到达的那个地方，一定会到达你想去的那个地方，只要你不放弃。 最后呢，再把这本书最后的一段话，也是小马哥写的诗意的文字送给大家。在我行走很远很远的路上，四季轮回，渐暖还生，我们都曾不堪一击，我们终将刀枪不入。把这句话送给所有在追梦路上的朋友们，送给所有有梦想的朋友们。 谢谢一丹，谢谢诵读小站的所有的听众朋友。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